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五集。虽然坚持自己见了鬼，但由于大家都不太信第二次的故事，加上穷，程海东也只能老老实实继续上班。好在宋秦敏已经投胎，接下来程海东得以安全度过。 非常好。 很快，为期10天的拍摄结束，剧组就地在村里小聚了一下。程海东和蓝河碰了一下杯。 兄弟，你后头啥安排？ 休息半个月还要进组，你呢？ 准备要进柳纯阳的组。 柳纯阳是国内知名度颇高的一位导演，从业多年，风格建成后，作品属于叫好又叫座。而刘导也是摄影出身，进他的组，想必程海东能学到不少东西，履历也会好看很多。 柳纯阳要拍新戏啦。 蓝河在组里忙起来时，一天也看不了几次手机，不知道这回事。 厉害呀你。 还不是跟着师傅。 还在筹备中呢，我师傅回去就要开始一起看剧本了。 听说第一笔投资都到了， 他的戏嘛，肯定是不缺钱的。 哎呀，何止不缺钱，也不缺演员。 蓝河感慨道。柳纯阳的戏角色当然很抢手，可惜柳纯阳有自己的脾气，他很喜欢用老班底，大小角色都是这样，选择新演员特别特别谨慎，最后能供大家争取的角色很有限。 哎，走走走，请导演去。 这时有人来招呼，蓝河也跟在人群后头过去了。导演心情大好，挨个和他们说话，相逢是缘，这组散了以后，也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 蓝河，我觉得你的戏是真的不错。 导演拍拍蓝河的肩膀。导演和蓝河合作过两次了，虽然蓝河出演的角色戏份都不重，但他把蓝河的用心努力都看在了眼里。而且蓝河心态不错，不爱走歪门邪道，否则凭他的形象条件不要太容易。谢谢导演。 有时候技巧有余，情感爆发略显不足。这个你还年轻啊，可以再积淀一下，多感受感受生活。 导演已经喝得有点大舌头了，含含糊糊地说。蓝河认真地点头，导演怅然道： 至于机缘，再等吧，这个比起努力更不好说。 开心就好。 对，开心就好。 导演举起了酒杯，忽然爆哭。 所以我拍的也是真的很不错，投资人为什么不宠爱我，连撞鬼都不是我，机缘到底在哪儿啊？我怎么好想拍大制作啊。 转天蓝河就回了京城，他本是乡省人，飘在京城，公司给租了套公寓，小区出租率还挺高，他小透明一个，也没必要住隐私性特别好的地方。蓝河回来忙着准备下部戏，可没两天就接到了公司的电话，告诉他出了变动，已经签了合同的剧组出事，原地解散了。蓝河的专业水平和外貌条件足以让他获得很多试镜机会，但能不能通过初试 最终筛选，最后又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决定因素太多了。即便拿到了角色，签了合同，也可能像现在这样，剧组解散。甚至进了组，也可能发生意外。工作几年下来，他也知道如何调整心态，应对努力过后的失望。蓝河只好自己做了俩菜，大吃也不敢大吃，得保持体重，反正借吃安慰了一下自己。第二天醒来，正刷着牙，又接到了公司的电话，说有个配置不错的偶像剧，公司也递了一些旗下档期合适的演员的简历，给蓝河投的是男三，通知去出事了。蓝河刚丢了份工作，当然是打点精神，按时赴约了。这导演以前的偶像剧有过不错的成绩，男三这种戏份重的角色，估计竞争会有一点点激烈啊。剧组办公室所在的大厦里头，蓝河被发了一场戏的剧本，等候区人还不少，他自己揣摩剧本，看着看着就有了灵感。等了两个小时左右后，被叫进办公室。蓝河查过导演的资料，所以认出来在落地窗前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子交谈的大肚子中年男人，就是这部戏的导演王茂。 王导， 制片回头喊了一声，王茂就和那个戴鸭舌帽子的男子点了点头，坐了回来。鸭舌帽则仍在窗前，始终只露出背影。王茂抬了抬下巴，对旁边一个女性工作人员道： 毛毛，被演员搭一下。 那个被叫做毛毛的女孩就站到了蓝河面前。她不是演员，而是导演助理，也不怎么懂演戏，就是在需要的时候充当一下工具人而已。不过蓝河挺好看，她这个工具人当起来心情也更好。虽然不会演戏，但当了这么久工具人，台词他都要能背下来了，对演员们表演的套路也多少了解个大概。戏是原创剧本，这一场是作为女主哥哥的男三，因为死对头男主和女主爆发了争吵，而这个时候男三已经身患绝症。只见这帅哥进入角色后眼神都变了，冷冷道：你想和他在一起，除非我死。毛毛一愣，之前的演员大多数在这里还是保持着男三外向的人设，感情外放，肢体语言都比较丰富，上来就抓肩膀，言语之间也都是对男主的憎恨，事业输给男主的不甘，然后再露出隐忍病痛的苦楚。具体什么水平毛毛不知道，他通常只分得出尬不尬，但眼下毛毛很快就没心思想其他的了。蓝河眼神实实在在定进了他的心里，略显狗血的台词在他的演绎下竟特别有说服力。他死死盯着自己，两眼就像凝聚了所有的气力，在强硬的表面之下是自知沉舟难挽，银河将倾，不只是不甘心，好像还有别的东西。毛毛完全被震撼了，甚至忘了接台词。他几乎有点害怕，这个眼神太复杂了，不需要解说也让他想到将死之人。毛毛没注意到，随着这段戏演下去，屋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越来越安静，所有人都被吸引了目光。窗前那个鸭舌帽男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转了过来，静静看着。 有点意思。 王茂搓了搓下巴和制片交流。 情感细腻，真有张力啊，层次也很丰富。你看，连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年轻演员要把生死相关的戏演得如此深刻，难得。 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能给角色添彩的演员。男三作为配角，作为妹控，很多时候戏份还挺搞笑，本身有一定故事，但挺套路，展现的也不会很多。这个时候演员的演绎如果出彩，增加说服力，完全能提高角色的深度。制片也点头，这个真的很难得，角色又没说出来自己得了病。前头的演员要说也有表现不错的，但人比人就气死人，蓝河表现得太有说服力了，而且是很内敛的。这样一来把整个角色的性格都提升了一下。制片还没说话呢，身后的鸭舌帽男子倒说话了。 我考虑一下。 你考虑什么？关你什么事啊？ 王茂回头说道。 大哥，现在是我们在选角。 而鸭舌帽男子不说话，压了压帽檐。王茂翻了个白眼，另一边蓝河闭上眼睛后在心底松了一口气，慢慢出戏。说来有趣，其实方才那一刻他回忆起了之前接触到宋老头时被体会的情感。虽然宋老头和偶像剧里的男三号似乎是全然不相干的，连场景也不尽相同，但人性有相通之处。第一次以魂魄状态感受到的情感给了他极大的冲击和印象，也因为是魂魄式接受，所以很难忘记那种感受。在表演时他不断回想，就不自觉地再次沉浸到了那种状态中，并将其融合到了自己的角色里。蓝河对搭戏的毛毛说了句谢谢。 没事。 毛毛都磕巴了，恍惚地看着重新生机勃勃的蓝河。 不错，演绎得很不错。 王茂走了过来。 蓝河是吧？ 蓝河注意到那个鸭舌帽男子也一起走过来了，只是仍看不清脸。他也没在意，工作人员不少，只是对王茂伸手。 王导您好，是的。 表演很有感染力，我很喜欢。可以再来一段即兴的表演给我们看看吗？ 蓝河心里一喜，要考验他，就是对他的表演感兴趣。拿下这个角色的机会瞬间高了一些。 好的，没问题，我想想。 他正在思索着该演什么，就见一道身影从窗外飘了进来。死人脸，拿锁链，高帽子上写着一见生财，正是人类的好朋友老白。 吉事，来来来。 老白目光锁定了蓝河，开口叫道。蓝河心里有点急，因为他发现老白都开始拿文牒了，但他没法阻止。眼下重要的是办公室还这么大，一旦老白把他调走，魂魄离体，身体又要扑街了，没有魂魄的躯壳就和死了一样，这他要怎么跟周围的人解释？就算觉得他得了怪病也不太好吧。不行，他以后一定要和老白说清楚了，不能随随便便召唤他。他和那些专职走无常的人不一样，说走就能走。他不但有本职工作，还要在阳间装看不见鬼的。蓝河脑子急转，匆匆对王茂说， 导演，我给你表演一下原地去世吧。 啊？ 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